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安排，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跟微信微博您可以搜索主持人徐冉，给我发评论发私信都是可以的，然后同时呢也通过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跟我互动交流。今天啊，因为我们是录播，所以呢我们的聊天室暂时停止开放，等周三开始我们的聊天室就正式恢复正常了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一些消息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9月17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正式举行，这是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的重大举措，为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再来关注9月17号，2021中关村论坛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组委会主任刘鹤和北京市委书记、组委会第一副主任蔡奇出席会议。这个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中关村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当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把中关村论坛打造成为面向全球高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这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一定要把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体现论坛的高层次、高水平、国际化，落实落细各项筹备任务，把这件大事办好。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6号呢，他们发布了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车联网服务平台运营企业要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去收集数据，还要防范数据泄露、损毁、丢失、篡改、误用、滥用等等这些风险。那近年来，像人脸钥匙、Face ID、驾驶员疲劳监测等等技术都已经在汽车上啊基本实现了一个落地应用了。这些技术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和驾驶安全，但是同时用户的数据安全问题也开始受到挑战。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北交所吧。最近呢，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发布了《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版本，明确了个人投资者准入的资金门槛，证券资产50万，同时要求具备2年以上的证券投资经验。那相比精选层100万的投资门槛，北交所的投资门槛啊在进一步的降低。那自规则发布之日起，投资者就可以预约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权限了。下面的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两条跟中秋小长假有关的消息啊。那中秋小长假来了，各地呢也是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形态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夜间活动。当赏月文化遇到夜间经济，别样的精彩值得期待。那夜间经济现在也变得越来越香啊！有一项关于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调查报告就显示，有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有一些大型商场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50%。有市场研究报告也分析认为呢，2020年的时候，我国的夜间经济发展规模超过了30万亿，预计今年会超过36万亿。那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都出台了多项支持夜间经济的政策措施，各地呢也都推出了夜间惠民消费活动，夜间经济也进一步的升温了，集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多元化的业态于一体的夜间经济也正在成为城市消费的新蓝海，城市竞争的一个新的赛道。 还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啊，2021年的国内成品油第18轮的调价窗口是在18号晚上24点，也就是19号的凌晨正式开启了。综合机构的预测呢，这一次的成品油价格呢是迎来了一个上调，这也是年内的第12涨。那在这一次的计价周期当中，国际油价的宽幅震荡是不断震荡走高。截止到北京时间的9月17号的凌晨，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割的 WTI 的期货价格收盘是持平的，报收72.61美元每桶，跟当地时间周三的收盘价是相同的，也是7月30号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收盘价。那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上涨了21美分，涨幅0.3%，最终报收75.67美元每桶，是创下了7月下旬以来的一个最高收盘价。剩下的一点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环球影城啊。中秋将至，环球影城呢也迎来了自己的开放日，正式开放日，国内游客的出游情绪非常非常高。就在今天，这个环球影城是正式开放了。那根据国内某旅游平台最近发布的一个关于中秋小长假的趋势报告就显示呢，在今年的中秋啊，预计国内的出游人次会超过8000万。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也表示，今年中秋期间航班数量有所增加，以应对国民的出游需求。此外，北京环球影城的开业也带动了北京地区的一个出游热度，大家还记得吗？环球影城刚刚宣布9月14号开票，9月20号正式开园的那一天，消息一出，各个在线旅游平台以北京和环球影城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就直线拉升了，最高一个平台拉升了8倍还多。那出游人次的增长当然也拉动了酒店住宿行业的一个复苏。数据显示，今年中秋期间像华住集团的酒店啊，预订高峰就出现在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昨天，那中高端酒店的整体表现都会更好一些。同时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像位于北京环球影城附近的一个这个离环球影城最近的一个店啊，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那在今年中秋期间的一个预订率较去年同比是增长了99%啊，周边的其他酒店的预订率也较去年同期都增长了超过50%以上。但我特别想知道今天去环球影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相信啊，再过不久可能会有大批的照片、视频、攻略就会流出了，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看一看，看看今天在环球影城玩的那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的感受究竟如何，祝他们好运。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今天的资讯的一段时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再来给大家带来两条手机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苹果实际上现在已经发了新机，富士康呢急招20万人保 iPhone13 的一个发售。最近苹果公司是发布了自己全新的 iPhone13 系列智能手机。那有研究报告指出呢，这个机型会在今年的全球出货量啊，出货将近1亿部。那为了确保 iPhone13 能够准时的发售，苹果公司也早早的就把这个订单委托给了供应链上下游的一些工厂。而这条苹果产业链常被称之为是果链。那负责整机组装的富士康为了加快量产，则不得不加紧招工。那对此呢，富士康比如说郑州厂区甚至不惜发放了一个高额的奖金，来听一听最高人均多少啊？最高的人均是达到了12700块钱。那得益于苹果公司的订单，2021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网络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半年报显示，公司的上半年的营收是达到了1960亿，那同比增长是10.97%，净利润是67.27亿元，同比增长33.44%。因为搭上了苹果产业链的快车呢，一些企业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苹果公司这样的一个单一的，但是又很大的客户的依赖，也形成了一定的潜在风险。除了一条苹果手机的消息之外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24号应该有这个手比较快的朋友就能拿到自己的新手机了。届时也希望在社交媒体啊，或者在各种平台啊，发一些照片啊，给大家来看一看，看看这个 iPhone13究竟香不香。再来关注阿里淘菜菜。9月18号的时候，是有记者在淘宝首页进入到了阿里新社区电商品牌淘菜菜，能够看到呢，在支付页面是新增了一个 找好友微信代付的支付入口，不再仅支持支付宝支付了。这对于过去的时间大家的那些感受，比如说这个腾讯系阿里系的产品都只能用自己的支付手段不一样啊，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这个淘菜菜呢，是由盒马集市淘宝买菜整合而来的，在淘宝 APP 的首页和淘特 APP 的首页，大家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淘菜菜的入口的。那阿里财报也显示，今年的二季度包括淘宝买菜、盒马集市在内的这些社区商业平台的季度 GMV 是环比增长了将近200%，区域分发中心的建筑面积环比是增长了260%。无论如何啊，在阿里系的产品当中新增了一个找好友微信支付的支付接口，这件事儿还是不太常见的。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资讯时间告一段落，下面的一点时间呢，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让大家让我们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最近呢，工信部发布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呢，是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相关的企业啊，要加强像汽车、网络、平台、数据等等的安全保护，要监测、防范、及时处置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保证车联网安全稳定的运行。那实际上关于这件事儿啊，也是有一些历史沿革的。那我们今天也请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工信部给智能汽车上的这个紧箍咒，那未来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安全大家非常关心的个人敏感信息我的道路行驶信息以及我在车内的一些谈话信息，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被有机保护起来的呢？由于现在这个我们小跑着进入了更高级的移动通信的时代啊，从3G 到4G 再走到 5G， 数据安全已经逐渐成为了大家脑海当中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这个数据安全也再度成为了大家关心的一件大事儿。那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相关话题。片花之后 ，FM94.5 财富新动力跟大家不见不散。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没错，这一时段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正在直播间直播的节目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在这儿也继续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这个路面啊，稍微是有点湿滑，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如果在路上小心驾驶，防止路滑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的一件事呢，就是跟智能汽车有关。因为这两年啊，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一些品牌发展的都非常的迅速。那新一代的汽车有很多特点，比如说可以接入移动互联网，可以实时的解决大家很多在车上的一些需求。那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就有关大家的数据安全。最近的工信部也是发布了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一个通知啊，通知各相关企业一定要加强相关的数据安全的保护，以保障车联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件事儿。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关村信息消费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包冉。包大，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哎， 假期 叨扰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关于数据安全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您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6号工信部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有关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通知？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车联网的数据工作起到哪些指导性的意义呢？ 首先我们看啊，这次工信部发布的这个通知啊，它还有一个前导的啊这个法规文件啊，也就是也是在今年的8月16号，也就是提前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这个由国家的5大部委，分别是国家网信办啊、国家发改委，然后工信部、公安部，还有 交通 运 输 部，这5大部委呢，在8月16号呢正式联合发布了一个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啊，括号试行，这个若干规定呢，按照我们这个立法层级来说啊，应该是部委、国家部委制定的部门的法规啊，也就是仅次于法律了，对吧？当然我相信啊，这个相关的规定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之后啊，可能经过实践的这个修订增补，一样能上升为法律的层级啊。 明白， 因为立法嘛，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呢，我们看到工信部是其中很重要的这个发布的部门之一啊。然后呢，依据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工信部啊又在这个近日啊发布了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它是这么样一个由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是从行政啊法律依法这个治理行业的角度来谈的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既然它是依据这个5部门联合发布的规定呢，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个规定开宗明义啊是什么呢？它是为了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啊。然后呢，它是根据什么呢？它是根据上位法，也就是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咱们的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安全法，俗称网安法，以及数据安全法，俗称叫数安法，对吧？也就是说它的更上位是网安法和数安法。更关键的是，这里所说的汽车数据安全啊，它定义很广泛的啊，它不是一个狭义的一个汽车数据。我们看到这个管理规定的这个第3条，本规定所称的汽车数据包括什么呢？包括汽车的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运维这全过程，对吧？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就不简简单单我们过去狭义说这个保护这个智能汽车的，或者叫车联网这个汽车数据，是不是也就是开车的时候产生的数据啊？远远不是，对不对？从设计生产的环节就已经包括了，对吧？这个汽车数据处理也包括汽车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等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结合这一些，工信部它必须有必要出台这么一个安全工作的通知。为什么呢？因为工信我们都知道它是管理我们的工业生产和信息化，工业和信息化的啊，这样的双峰推进这样的一个部位啊。那么所以说，对于车联网这样一个新兴技术，对于运营在车联网之中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这样一个新兴的综合融合业态的产品来说，那么从设计生产的阶段，它对于数据安全的和网络安全的要求就很关键了。所以这是发布这样一个通知的一个由来。 我们说细一点哈，刚才包大几乎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首先从8月20号开始，这几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版本，依据这样的一个试行版本，工业和信息化部发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关于数据安全工作的一个通知，对吧？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数据重要，那这个重要数据都包括哪些？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地理信息、车流量信息、汽车充电网运行数据等等6类。同时呢，还对这些数据的处理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说数据怎么收集、怎么存储、怎么使用、如何加工、如何传输、能提供给谁、如何公开等等，这个全生命周期都做出了一个规定，同时还对 特别重要的另外一个信息，叫个人信息等概念，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包大，我是觉得从数据安全的角度，实际上这些年大家关注的也非常多，其实不仅仅是在车上了，对吧？大家应该都收到那种今天跟同事聊了个天，比如说我聊了一下无人机啊，我现在多说几句啊，无人机无人机无人机，一会儿大家听一听看看，一会儿大家看一看你的手机上是不是会给你推关于无人机的一些商品信息啊。就类似的这种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屡见不鲜。 对， 那您怎么看这回这个这样的相关的一些通知，那未来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呢？ 这里面对于保障智能老年这个环境中的智能老年汽车的运营的数据安全啊，可能它的涵盖范围还要远远超过您刚才说的这个作为对于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 嗯， 它直接关联到，首先还是不是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首先关联到个人安全的保护。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汽车啊，它这个产品太特殊了， 对， 对吧？ 对， 我们说手机，咱们就类比一下啊，手机也是一个智能终端。 对， 有的现在很多的智能汽车的厂家，或者是致力于啊向智能网约汽车转型的传统车企啊，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听上去啊很过瘾啊啊！什么话呢？说智能汽车嘛，是什么呢？是一个智能手机加上四个轮子啊，哎，所以说这它本质上是一个智能手机啊，是一个智能终端。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吧，这实际上呢也挺令人害怕的。为什么呢？啊，过去我们讲汽车呀，它首先是要一个安全第一，对吧？它首先要保障的在驾驶的过程中啊，极为安全性啊，哪怕是出了故障或者是出了事故啊，这个人的安全是确保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汽车上有各种各样的安全设计，对不对？包括防抱死装置的等等啊。那么但是呢，那你这到这个智能网联汽车的环境下，那就更加要求对安全性有要求。为什么？因为智能网联汽车啊，它是车路人云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智能信息的交换， 没错， 对不对？哎，它还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包括但不限于激光雷达啊、红外摄像头来进行复杂环境的感知。关键是感知完了之后啊，很多时候它很多汽车厂都强调自动化处理啊，它替人进行决策。 对， 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很多时候可能厂商不负责任的宣传，对不对？然后呢，导致这个驾驶用户的大意粗心啊，然后呢，好像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就根本不用管它了？自动驾驶，我们随便举个例子，这种的惨痛的案例其实已经出的不少，对吧？大家通过新闻都能看到。 是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保障汽车的安全， 这是第一位的， 保障汽车的网络安全，是这次通知极为强调的，这里面他写的非常细，我举个例子，我随便读一段啊，比如说，加强车载信息交互系统、汽车网关、电子控制单元等关键设备和部件安全防护和安全检测，加强诊断接口、通用串行总线。这个诊断接口我们俗称叫 OBD， 对吧？通用串行总线大家听着陌生，但是说它的俗称大家很熟悉 ，USB 嘛，对不对？端口，还有充电端口等的访问。和权限管理，大家想一想啊，这些管理意味着什么？大家可能脑子中立即就会浮现出好莱坞那种恐怖科幻大片里的，对不对？ 我可以控制你了。 哎，黑客通过这些交互系统、汽车网关啊接口就控制你汽车了，对不对？这实际上是未雨绸缪啊，未雨绸缪。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压实了安全漏洞的管理责任，对吧？你从生产企业开始啊，以及向汽车生产企业提供关键组件，无论是软件关键组件还是硬件关键组件的企业，这个产业链企业一概都跑不了这个责任，对吧？这点也不是虚的。我们想一想，在今年啊，去年以来，某些啊这个知名的所谓的电动车企业吧，啊，实际上一个是智能网约汽车企业，在个别出了事故之后，其实大家就在扯皮吧，对不对？说，哎，到底是我这个整车的系统设计出了问题，还是用户的驾驶出了问题，还是我这个汽车系统中某个 涉及到驾驶行驶安全的关键组件的提供商出了问题，大家争论不休，对不对？那现在都别争了，你们这些企业都有责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咱就布置啊，为大家真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啊，法理依据。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通知里头有专门有一章节叫做驾校车联网网络安全法。过去我们迄今为止我们在谈到这个啊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更多的谈论的是汽车终端，对吧？就是汽车本身。事实上，之所以叫智能网联汽车，它一定是运营在一个车联网里的，对吧？ 对。 那么对于这个车联网的网络安全防护，这个通知也是非常严肃的啊，给出了非常细致的啊相关的规定，包括什么呢？包括但不限于啊，加强整个网络设施和网络系统安全的防护，保障车联网的通信安全，还有开展车联网的安全检测预警。这个预警非常关键，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不要亡羊补牢啊，对不对？汽车这个产品，我们如果亡羊补牢的话，往往就 代价很惨痛的。 对，除了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预警在先，是吧？还有呢，做好应急处置，一旦出现车联网的安全啊，怎么来应急处置？这种应急处置是从生产企业到服务平台的运营企业，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汽车终端厂商啊，整车厂都在这个进行积极的转型， 对， 这种转型是非常对的，大的趋势。什么转型呢？转型的核心其实就一个，我从原来卖产品转型到卖服务。过去啊，我把一辆车交付给你啊，我就没事儿了， 对 啊，至多是有一个售后的维护啊、保养啊、维修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在呢，我把车交付给你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我的生意刚刚开始，我重要的是交付给你之后的运行啊和运营，这种运营才是我源源不断获得这个收入的关键，那在这里面，你既然要享受了运营带来的收入和利润，你就得做好车联网安全应急处置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对吧？ 没 错，这实际上爱是相匹配和比对的。 其实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这件事儿？因为这个工信部的这个规定啊，显然它是针对企业更多一些的，尤其是现在车联网的企业，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太好了，这个规定都是，尤其是关于数据安全的规定。太及时了，因为这些年大家关于数据，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无论是个人数据还是汽车数据，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其中甚至有一些数据，比如说啊，我前两天跟一个就是做地图的朋友聊天啊，就大概聊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图啊，它是经过这个，我不知道我表述的专不专业啊，宝大，它是经过一种解码技术的，就是它实际上地理有一些位移是经过漂移的。它是没有办法，对，它是没有办法反算的。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数据非常重要，那就是汽车行驶数据，对吧？这个汽车行驶数据，如果你大量搜集之后啊，很有可能对经过加密跟偏移的地图坐标进行一个反向的校正。这件事儿，它都不仅仅是涉及到数据安全的一个问题，有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那当然了， 所以我们说这件事儿它的意义还是非同小可的。所以现在啊，我们各个部门都对于数据安全有了一种相关的规定。这实际上各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先发展后监管，对吧？ 对，没错。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今天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这个通知基本上我们说的差不多了啊，也说明白了。剩下一点时间，我觉得我很想跟包大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相关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到车联网的相关数据，那使用这些数据最多的一个大家能够感知到的技能就是自动驾驶。现在关于自动驾驶有很多说法呀，很多名称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对吧？啊，自动驾驶服务系统。那工信部呢，最近是对这个名字怎么叫法也做出了一个相关的规定。有很多企业、很多媒体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也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我们叫深刻的研究或者是反思。怎么说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在向消费者解释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时候，有话术夸大？或者说是信息差的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是你总说， 一定有， 对吧？自动驾驶，自动驾驶， 大家看科幻电影很多呀，很容易就把我们现在整车厂提供的自动驾驶跟科幻电影里的自动驾驶进行一个不自觉的比对。即使可能销售人员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用那么一两句话说啊，这个我们现在是辅助系统啊，我们现在是 L2 级别 L2.5 级别 L3 级别等等啊，可能用这些话辅助，但是最终呢他是希望你想象这个服务非常智能，非常方便又很安全，对吧？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 这个事儿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咱们在原来啊，咱们国家关于这个辅助驾驶或者叫自动驾驶级别的分类，我们缺乏一个本土的国家标准，对吧？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直在沿用，行业普遍在沿用美国的这个 FAE 啊，也就是这个国际自动机这个工程师学会啊，也就是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的啊这样的一个分类级别，我们用的是舶来品，对吧？这个标准，这个舶来品也就是我们大家业内人士经常很耳熟的 L0 到 L5， 也就是 Level 0到 Level 5啊，这样的六个级别。然后呢，这个汽车厂商呢，它毕竟是企业，是不是？咱们也可以理解，企业呢有时候呢做广告嘛，对吧？它这个适度的把这个想让消费者知道的信息啊放得大大的啊。应该让消费者知道的信息放在小小的，对不对？所以产生了一定的误导。 对， 但是这个事情啊，在现在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解决。为什么呢？也就是在最近啊，也就是在9月份，市监总局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管监督监管总局的标准委，已经发布了啊，这有关于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国家标准啊。这个国家标准呢是定于明年的3月1号起实施。标准很长啊，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在咱们中国的国家标准里头，对应的原来的啊美国的舶来品的 L0 到 L5， 咱们的中文名字应该怎么说啊？这里面呢，这个对应着 L0 的啊，咱们中文的名字叫应急辅助啊。对应着 L1 的，咱们叫部分驾驶辅助啊。对应 L2 的叫组合驾驶辅助啊。对应 L3 的咱们叫有条件自动驾驶，对应 L4 的咱们叫高度自动驾驶，对应 L5 的咱们叫完全自动驾驶，对吧？你看这样的话用中文名字啊，这样的话就很清晰了。 对， 你比如说啊，叫这个组合驾驶辅助，那肯定是啊，那你既然组织驾驶辅助，你的驾驶员是不能松开手的，对不对？ 对，你不仅不能松开手，你的注意力都不能走。 那当然了， 对， 因为这个组合驾驶辅助啊，对标这个美国这个汽车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呢，分级呢就是 L2 级别，对吧？事实上，我为什么要提这一句啊？普遍的，大家这个各个车厂现在出产的这个所谓智能网联汽车啊，新能源车，也就能达到 L2 级啊，也就能达到 L2 级， 是的 啊，他连这个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都达不到，远远达不到啊。然后呢，更多的是 L1 到 L2 之间啊，就是部分驾驶辅助和组合驾驶辅助之间。所以大家看看，那我们的驾驶员的朋友啊，我们的司机朋友，不管您是新司机还是老司机，您当换了一辆这个具备有所谓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之后，真的您得注意啊，咱们现在的实际的行业工业水准、软件水准啊，也就是 L1.5 吧。我们举一个这个打一个不是很形象的例子啊， 我觉得这个啊保守一点估计挺好的，真的这件事保守比激进要好很多。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因 为毕竟是这个道路千万条是吧，安全行驶第一条。 对对，所以啊这件事实际上也是新时代，包括我们从一开始就说的，这是一个移动通信时代它的迭代带来的一些产物。我们在创新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些曲折，那市场的接受程度也是会有一定的曲折，在快速上升的时候，在智能汽车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高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消费者的教育，对吧？ 对， 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也是变相的一个对于企业的一种教育，可能一开始企业也没有认识到那么多那么清楚的一些问题，我想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对吧？ 对， 所以在有关这些问题的处理啊、宣传以及我们大家的接受程度上，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做一个行业性的指导跟监管。还好我们现在，我们刚才也就也听到了，就是有如包大所说的，现在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名称啊、宣传啊，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国家标准了。哎，我们是个标准了，现在等于是。 对， 嗯， 对。所以这件事儿未来，希望对这种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嗯，就是大家可能对它有其中有一些误解的地方啊，希望这种误解，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觉得在这件事儿上的预判。保守一点，永远比激进一些要安全的很多。嗯， 没错。 前两天我这个特别堵的时候，就是节前不是有两天特别特别堵吗？哎，在三环上，你就能看见有一些就是大家非常熟悉，我就不说品牌了，就是这跟品牌其实关系不太大，你就能看到有一些品牌。驾驶员就是轻轻的把手搭在方向盘，因为特别堵嘛，实际上你车速也根本开不起来，大概就是个位数的这个时速，然后就在玩手机，几乎就不用抬头看前方。其实这件事儿，我左思右想啊，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于我就在他旁边行驶的其他的驾驶员来说，都有点不负责任。 那当然了， 是吧？ 对啊， 我看见他我挺紧张的。 所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这个工具啊，这个技术产品，这些工具啊，它其实是一种手段，对不对？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为了我们更安全，更方便，这是它的最核心的目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也不要这个本末倒置啊，对不对？哎，这个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啊，已经在行动起来，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对吧？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实际上还是致力于推动整个行业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是的， 但首先是健康发展。健康要比快速还要更加重要。 尤其是关于汽车的安全问题，对吧？ 是的， 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规定啊、通知啊，都是面向企业进行直接指导跟监管的。那这些企业，他们对应的是消费者。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或者是潜在的消费者，对这些事儿有一个提前的认知跟了解，可能未来大家在进入到成熟的啊，比如说路上都是车联网汽车、智能汽车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接受和包容度就会更高一些。 是的。 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包然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早上跟我们的连线啊，再次祝您假期愉快。 谢谢。 哎，好，那我们就先这样了。哎，再见。 好，再见。哎， 好的，各位，今天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车联网以及大家关心的车辆数据安全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就有如咱们今天资讯当中说的那样啊，今天的环球影城呢是第一天盛大开园，我刚才看到了有很多明星，包括我们的领导都参与了这个盛大开园的一个仪式。那今天上午呢，北京新闻广播也有记者会去这个环球大道给大家带来现场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想看的话，可以通过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了。哎呀，今天这个雨啊，着实是不知道会给开园的第一天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啊，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先来感受一下。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希望大家在雨天能够稍感温暖，一首叫做是你给我温暖的歌曲送给大家。 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右岸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赶车流流过双眼。曾经